僵尸线杀，原著黄英，播讲六时吉祥，后期自聪。 话说九叔呢就行到二庄，咁呢个时候棺材嘅底部嘅左边呢嗰条罅里边呢就摄住一角三咒嘅，而九叔拱门入嚟嘅时候呢喺棺材嘅右边，咁用油灯照下照下棺材睇啦。嗱，咁如果佢行到棺材左边呢，就一定会睇到嗰度有一橛三咒呢係突得出嚟嘅。咁由上至下由左到右咁样行啦。等佢行到去嘅时候转到左边，雪嗰橛三咒就自己缩咗上去啦。九叔就冇发现啦，拧拧头就讲冇事啊。突然间砰有一个响声，九叔即刻望过去睇啦。嗱嗱嗱就走去铺床嗰度啦。入到去就见到文才连人带床板就跌落地，仍然是大自然咁样瞓住，仲系练紧嗰啲哮天神功。九叔零零头讲啦，搞半日又系呢条咁嘅契弟，唉。跟住佢放低眼油灯，将个床板放翻床上边，一下滴起文才放翻喺床，仲帮冚埋被添。文才啊就瞓到烂熟，一啲反应都冇。九叔个零零头，唉，人肥呢真系论尽啲。吹熄眼灯继续瞓。话咁快又嚟到第二日啦。文才呢就跟住阿九叔上山啦。咁佢最惊呢就係、跟九叔上山去搵嗰啲所谓风水好地嘅。因为除咗要拎罗盘之外呢，佢仲要孭住嗰啲长短唔同嘅嗰啲法尺。最攞命嘅呢係九叔一搵就会搵六七个时辰嘅。六七个时辰就大半日㗎喇。跑足成日唔攰又有鬼啦。而呢一次是要帮任老太爷重新找过笪好山地，咁九叔就肯定是更加小心的啦。又翻山又越岭，一时又睇下个罗庚，一时又攞住把尺去度一度。文才又望唔过嚟啦，两只脚啊，哇，攰到冤，大汗又揼细汗。咁终于呢就见到九叔喺一个山坡上面又停咗落嚟，摇头揈脑啦。文才忍唔住就问啦。师傅啊，你究竟要搵一笪点样个山地啊，走走成日㗎喇。九叔就讲啦，最好就搵到廉征法祖祠楼下殿，开帐起伏，忽大忽小，穿田过河，凤耀学室，曲曲活动，众心出脉，突起星月，尖桃方正，龙虎重重环抱，山同水层层互为。文才听到头都大了，终于讲了一句，我都是不是好明白。九叔哼了一声，这些就是消化了才讲出来的嘛。 怕只是我肠胃有问题呢？ 不是肠胃，是你的脑。 唉，家产你师父我一世英明，想不到。 文才接口讲啦， 咁唔系因为有我呢个蠢徒弟，咪又点显得你英明神武呢？系咪？ 废话。 哦，咁你话几时先揾到一块咁嘅地啊？师傅， 九叔个不由得叹口气讲啦，好似呢种大富大贵嘅山地，正可谓可遇不可求，揾一世都未必揾到嘅。 吓，唔系啩？ 是啊，就是找到了都留给自己百年归老用。 吓、你不是帮任老爷找的咩？你揸落摊你。 是帮任老爷个阿爹任老太爷。文才突然间叫 啦。师傅啊，不知道做乜嘢，我又突然间又头晕身气咁样㗎喇。唔知有咩事喎、 啊。你是不是攰啊？你唔行得嘅，我哋就揀呢度囉。讲下讲下，九叔就将手里面嗰条木棍突咪插咗喺地下度啦。嗱，秋生呢反而系中意九叔会周围走，因为至低限度呢就冇咁难受。而呢个时候佢正无精打采咁坐喺佢姑姐嗰间宝香斋个柜海后面瞌紧眼瞓。中下，点解呀？同往常一样啦，姑姐又坐喺门口嗰度同人扇紧面啦。 街上面呢就人来人往，有两个怡红院的阿姑呢又经过了宝香斋的门口，想起啲乜嘢咁，我往里面睇睇啦。秋生啊，唔知呢两个又系怡红院啲吓花姑嚟噶嘛？突然一惊，咁啊醒咗。啊，两位姑娘要啲咩啊？两个花姑两个睇住佢，暗暗沉沉咁讲两句 ，kit 咁样笑住，揞住面行开咗。秋生即时就明啦，唉，呢、这个时候真系想掘个窿捐喺地下。唉，又冇窿，不如面壁算啦。咁啊，姑姐呢呢、这个时候拧过嚟睇睇佢。哎，又嚟咯噃！怡红院啊，四五十个阿姑轮流嚟睇你，你睇下你呢镬嘢，我睇你点算？唉，姑姐啊，你呢啲咧就系、是、叫自找麻烦，有咩唔去偷，偏要偷人哋啲底衫裤啊？ 喂，冤枉啊！真系一阵风吹落嚟嘅咋？ 阿姑姐梗系唔理佢啦，叹一啖气就讲啦。好心你啦，咁大个仔啦，你要搵啊都搵个良家妇女啊。姑姐啊，你睇怡红院嗰啲阿姑呢係就係好好养，但係啊好难有生养㗎。你啊三代单传，就算唔係下你嘅死鬼老豆老母啊，你都为我着想下啦。秋生啊头耷耷啦。咁呢个时候呢，九叔同文才咁啱就经过咗宝香斋。文才啊，难得九叔唔再通山走啊！见到阿姑姐啊，兴高采烈咁嗌啦： 姑姐！ 阿姑姐望住佢啦， 文才咩事咁高兴啊？ 文才呢个时候呢已经留意到秋生有啲古怪啦，咁就问啦： 喂，秋生佢搞乜科研啊？ 姑姐啊笑啦： 冇，冇面见人咁啫。 秋生一见见到系九叔，就问啦： 吓、啊，师傅要唔要我帮手啊？ 暂时唔使住。 文才就好高兴咁接咗句啦： 啊，咁我去得啦。 大踏步跟住九叔行啦。秋生亦都赶上去问啦： 喂，去边啊？ 任老爷屋企啊！ 啱啱讲完啫，轻轻松松弹弹下咁啊跟咗去啦。秋生听下。做乜嘢啊？挂住婷婷啦。嗱，一个人心有件事呢，坐又坐唔安，企又企唔落㗎啦。忍唔住又望望九叔同文才佢哋啦。阿姑姐终于见到咗啦，睇住阿秋生头望望咁嘅样，咁啱就望到怡红院嘅招牌喎。拧拧头就问佢啦： 哎呀，点啊衰仔，又心邪啦。 姑姐啊， 男人呢偶尔间逢场作戏就好闲，姑姑本来都唔反对嘅，但係你又未成家立室，万一整坏咗个身体咁就唉。 秋生大皱眉头长叹，姑姑望住佢啦： 点呀，边度唔舒服咁呀？ 普通呀。 咁搽啲药油就好啦。 姑姐从三袋揞樽药出嚟，秋生啊，拧拧头，双手揞住个肚行咗出去啦。 姑姐一手拉住佢啦。铺头里边有三格马桶，哼，你呢招啊，唔等使噶啦。 哎呀，姑姐啊， 嗱，讲老实啦，你想去边先？ 去任老爷屋企。 秋生啊，终于鼓起勇气讲， 又讲大话啦。啱啱先听到你师傅话唔使你去㗎噃。 秋生又冇办法啦，鼓起勇气就讲啦： 我係想去睇下任老爷嘅女婷婷㗎嘛。 姑姐一惊： 吓，你嚟真㗎？冇计啦，我一见佢咋就鍾意佢啦。 啊，你呀、啊。 秋生就叹咗口气讲啦： 我都知我配唔起佢嘅，咁但係望下都好㗎嘛。 乱讲啦！ 秋生啊，耷低头， 我都有嗰句讲嗰句啫。 姑姐就笑啦， 我系话你点会配唔上啊？呢间铺头迟早都系你个死仔嘅。喂，到时你系老细嚟噶啦吧？ 呢一次啊，到秋生窒住啦。姑姐就讲啦， 系嘛？仲快啲去！ 抽身就懒过唔好意思咁讲，我都要执执间铺头先嘅， 执乜鬼嘢啦，快啲去，去啦！ 姑姐连推带拱，将抽身就拱咗出去啦。时间呢已经过咗黄昏，阿武时威呢，即系表哥，一身嘅官服就傍咗任老爷隔篱啦。而呢个时候，阿婷婷呢就喺任老爷身后边帮佢揼紧骨，咁佢绝对就一个乖乖女嚟嘅。屋企两个工人呢，阿宝同阿胜呢就递紧茶上嚟啦。阿宝啊将茶杯就放喺武时威隔篱嗰度咧，就讲一声啦： 阿表少饮茶。 武时威大马金刀咁坐住，只手好自然咁一样。咁阿宝呢好自然咁样就退下啦噃。任老爷睇住，轻轻一笑： 时威，你唔系话最近好忙嘅咩？ 阿表笑阿时威又讲啦： 忙呢就系忙啲。阿袁太爷最近身子又唔系太好，官府条街上面大大细细咧都系俾我打点嘅咧。 咁其他人呢？ 嗰啲人一个二个就识得作威作福，冇鬼用嘅。不过点忙都好，我都要嚟睇下姨丈同埋阿表妹。 讲下讲下，阿表哥就表情十足咁望咗婷婷，婷婷啊拧歪块面啦。 就好似琴日咁啦，我咪成日咁行出嚟帮手咯。 衙门嗰方面， 好多人嘅，有佢佢哋望住，咁就得噶啦。咁你唔系话佢哋冇一个有用嘅咩？问下千壮嗰件事搞成点啊？ 就系、是、等教叔帮我哋揾块好嘅山地。 表姨丈就系为呢件事担心。 仲有呢就系我哋婷婷嘅婚事，咁大个女咯。 婷婷听到面都红埋就叫啦： 爹，又讲呢啲啦。 任老爷笑笑： 做阿爹嘅就肯定系担心多啲噶嘛。 阿武时威咧喷啖口水又讲啦： 表姨丈，咁我年纪都唔细噶啦。 任老爷就漫不经心咁问啦： 有冇30啊？ 29岁半。 咁就系应该成家立室咯。有对象冇啦？ 武时威望望婷婷，眉飞色舞咁讲啦： 揾就揾到啦，就系唔知阿表姨丈会唔会反对咁啫。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冇乜唔妥噶。 弊在呢，我父母就双亡。 咁咪由爱嚟作主，相信你师君老豆老母都唔会反对噶。 多谢表姨丈成全。 武时威以为任老爷明喎，明咩呀？将阿婷婷嫁俾佢咯。任老爷不以为然咁讲啦： 亲戚份上，你开到声，表姨丈就一定系帮帮手睇下，帮帮手搞搞佢啦。 武时威啊，心花都怒放啦。阿宝呢，就喺呢个时候将九叔同阿文才秋生一齐带入嚟啦。秋生啊，喘住气，系咁喺度抹汗。咦，乜真系咁虚咩？唔系，如果佢唔系起势咁跑住嚟追啊，点跟到阿九叔呢？文才望住佢啊，暗沉啦。 师傅都爱你，唔使使嚟噶啦。你睇又喘气又流汗咁，质嚟晒。 秋生啊讲啦： 唉，师傅嘅意思系要我嚟见识下都好嘛。 你以为一定有着数嘅咩？ 有冇就唔知，但如果我唔嚟就蚀晒啦。九叔啊入咗大堂啦，见两条友仲喺后边鬼晒金草，回头拧转头望望佢喝啦。 喂，你哋两个仲嘈乜嘢啊？ 冇。 秋生同文才一齐就应住啦。咁喺呢个时候咧，任老爷已经行咗上嚟。 教叔啊，咁咁快就搞掂咯。 总算系不负所托啦。咁任老爷望望，大汗揼细汗嘅秋生就讲： 哎，哥哥抽身啊！哎呀，身水身汗啊，咁啊真系辛苦晒你咯。 吓，咁啊错又错着。文才望住秋生啊傻咗咁，任老爷又讲啦： 而后生多啊，千祈就唔好怕辛苦。嚟坐低嚟歇一歇息先啦。 秋生啊，哈哈，心花都怒放啦，就讲啦：啊，我会噶啦，任老爷。 啊嚟啊，九叔，我哋一齐入内堂倾一倾啊。 九叔岌头啦，拧转身啊，吩咐文才同阿秋生啦： 嗱，师傅而家入去倾正经事。你两个就留喺度， 嚟 规矩啲，唔好闹事啊，知嘛？ 讲完就跟住任老爷行入去啦。任老爷行咗几步，谂起阿时威就讲啦： 啊，时威啊，你几时得闲就帮我去跟跟眼咁啦？ 吓咩啊？ 嗰度 咁嗰度即系边度咧？欲知后事如何咧？请听下回分解啦。 远处里隔咗千里，白云晚望。想想想，别离后，全心怎会不思乡？每夜每朝抱愁眠，悲痛流浪。故地故园最是难忘，空盼望。深秋满地风霜，岁月。Yeah.